全球性问题事关各国共同利益，需要国际社会共同维护。政治化和污名化的做法不单止无助解决网络安全问题，反而会削弱各国之间的互信，影响各国的正常合作。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71， 日元 109.53， 瑞士法郎 0.919， 加元 1.275， 人民币 6.492， 英镑对美元 1.367， 欧元对美元 1.18， 澳元对美元 0.73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418 点，跌24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12.31 美元，卖出 1,813.13 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到62公里。在朝早8点，台风查帕卡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210公里，即是在北纬 21.3 度、东经 112.5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查帕卡正在广东西部离岸海域上徘徊，与香港维持大约200公里的距离。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本港今日日间的风力不会显著改变，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日间维持一段时间。查帕卡移动缓慢，其未来路径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其动向和发展。与查帕卡相关的雨带会在今日间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在过去一个钟头，昂坪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1公里，最高阵风是每小时72公里。预测本港地区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展望听日有骤雨、狂风和雷暴，初时雨势颇大，今个星期后期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4%。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咁即系差唔多喺狮隧入口嘅附近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北架山花园。咁而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架山花园咧，较早前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啦，交通就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龙翔道去荃湾。咁另外啦，大老山公路出翻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坏车，咁影响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咧就比较车多啊。咁重复多次位置啦，就系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啦，九龙塘嘅歌和老街咧，受琴日冧树影响，咁而家歌和老街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根德道嘅慢线咧仍然封闭。咁虽然系封咗慢线啦，咁但系而家交通咧就冇受影响啊，就冇挤塞嘅。咁揸车朋友咧都可以行翻呢段嘅歌和老街。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就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返荃湾方向，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排到去龙盘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温思劳街。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就进景园。咁另外讲翻渡轮消息啦，由于有三号强风信号咧而家生效啦，来往马料水至到塔门，来往塔门至到黄石，同埋来往香港仔啦、赤柱至到蒲台岛嘅渡轮服务咧，而家系暂停。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何俊， 我是李勤， 我是徐家乐， 我是江卓。 专业主持团队，一星期七日，紧贴赛事资讯。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奥运第一台。 下昼四点半，体坛动静430。 星期六晚上七点，十项全能。 星期日晚上七点半，奥运动静730。 七月二十三号星期五起， 各就各位。On air， 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八点黄金五合一全新节目《大师对谈》， 这个新节目叫做《大师对谈》，分别有呢个全灯法师啦，同埋我林以乐做主持噶。咁我哋会每一集咧都按照不同嘅题目啦，系用呢个嘅宗教啊、人生哲理或者心理，好轻松地去同大家分享啊。 星期四晚八点钟，港台电视三十一八点黄金五合一。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7月20日，27岁男子初步确诊列输入个案，上环上贤居列受限区域。 天文台料3号强风信号，今天日间维持一段时间。 荃湾海滨单车径全面开通，属新界单车径网络主干线一部分。 英格兰如期取消大多数防疫限制，约翰逊呼吁民众保持警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十分，我是萧乐文，早晨，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看千禧年代的各位观众听众。讲下天气的情况，现在外面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6%，还有3号强风信号是生效紧的，还有就是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就是去到今日的10:30钟。另外还有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有关于香港的疫情都持续住，现在就叫做放缓一些，不过社交距离措施好像限聚令等等就是继续维持的。看到英国方面，19号起就解除了英格兰地区在新冠疫情之下的一些社交距离限制，看到他们都去到第四阶段的解封了，好像有些什么呢，好像就是说社交聚会的人数由原本容许室内限聚最多6个人等等，这些会解除咗噶啦，咁啊会取消保持最少一米距离嘅要求啦，法例上唔再要求话要戴口罩啦，亦都虽然系唔需要戴口罩啦，法例上，但建议咧都话喺一啲密闭嘅空间，好似搭交通工具等等咧，都话系要戴翻口罩嘅。另外喺一啲活动啦，讲到譬如夜店啊，就可以重新营业啦，唔限住一啲参加音乐会啊、剧院啊、体育赛事嘅人数啦。外遊方面就是話完成了接種疫苗的成年人咧，去一些黃色名單，即係啲中風險的國家啊、地區等等咧，可以返國之後咧都不需要自我隔離啊。嗱，呢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解封咗之後咧，有啲人都擔心話會唔會令到個疫情會反彈咧咁。不過睇翻另一方面嘅考慮咧，就係喺英國方面咧已經話咧為所有嘅成人咧係準備好打首劑嘅新冠疫苗啦，而打咗首劑疫苗嘅成人咧，亦都係超過咗87%喎，呢個數字佢哋都覺得係達成咗目標啦。咁啊，見到就亦都有啲推算就話，可能九月咧係直情實現到全部人咧係可以打呢個嘅疫苗噶啦。咁喺呢個高接種率之下，放寬呢一啲社交距離嘅措施限制是否可行呢？在风险上面又怎样去看呢？可以都请一位的嘉宾跟我们讲一下，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有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系导师丁宏亮，早晨。 早晨。 早晨，丁宏亮，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在解除了英格兰地区一些的社交距离限制之后，看到市面的情况怎样呢？是不是立刻很多人都不戴口罩啊？或者刚才讲到说夜店可以重新营业，是不是都很多人去玩啊？見到個情況點咧？ 咁係嘅，咁見到啲報道就係、是、其實尋晚佢解封咗之後，就好多年青人佢因為已經可能困咗成年喺屋企，咁佢已經 係急不及待咁樣就走去夜店嗰度玩啊咁樣，咁都情況都頗為虛陷。咁同埋其實市面上唔單止係尋日啦，其實過去呢幾個禮拜其實明顯係戴口罩嘅人好似少咗啦。咁同埋一般嘅即係一啲餐廳啊或者其他商店佢嘅服務亦都開始回復即係正常。咁但係唯一一個同即係疫情之前仍然有分別嘅就係其實。好相當部分嘅人佢仍然係即係喺屋企工作啦咁樣，咁即係辦公室啊工作嘅地方就仍然未完全恢復正常咯。 係，但今次佢哋嗰個限制都話建議或者鼓勵啲企業員工就唔好再在家工作啦，取消咗佢啦，就可以翻去辦公室翻工嘅。呢、這個就以你觀察就反而冇跟喎，呢、這個就係嘛？ 我諗因為其實。政府只是話佢鼓勵翻你啲人翻工啦，咁但係其實我諗一般企業佢都要諗翻就係究竟佢嘅員工係咪願意翻去佢原本工作地點，翻去辦公室嘅工作咁樣，咁所以我諗呢個係政府同埋一般企業之間有個落差啦，佢嘅諗法。 嗱，見到喺英國方面咧，嗰啲打針嘅數字就話超過87%嘅成人係打咗第一針啦，咁就推算話九月可以實現全部成人都係完成接種噶啦。咁其實而家啲英國民眾點睇呢啲數，或者點睇政府今次解封啦呢啲咁嘅解放呢啲限制嘅決定咧，係咪都係一面倒支持，想快啲解咗佢嘅？ 咁我諗唔係，其實因為睇翻最近嘅民調，其實絕大部分唔係絕大部分，即係相當部分大部分嘅英國民眾，佢其實係支持部分嘅社交距離嘅限制繼續去生效嘅，即係例如大部分嘅英國民眾接受訪問嘅英國民眾，佢都係支持話，例如喺室內地方要求啲人戴翻口罩啊，諸如此類咁嘅嘢。咁所以其實民眾方面，我諗啲矛盾咧，一方面都即係都明白嘅，就係大家困咗屋企一年，都希望快啲可以解封啦。但另一方面，其實大部分嘅民眾佢都係覺得，似乎政府今次咁樣一次個解封嘅所有嘢，同埋特別喺疫情好似叫受少少控，但係亦都越嚟越多人感染情況下，繼續去解封咧，其實相當部分英國民眾都係覺得，似乎政府嘅決定有啲冇盡。 佢哋通常个考虑系点睇呢？因为见到政府就好似都好强调嗰个接种率嘅。另一方面，譬如反对嘅人最主要系惊咩呢？系咪就系头先你讲话纯粹冒进啦？惊有接种率高嘅情况下，仍然系即系都会大规模咁样有好多人系再感染，定系咩原因呢？其实， 因为其实大家睇到嘅就系、是、其实自从英国喺三四月开始慢慢解封之后，佢个感染人数系不断上升啦。咁特别系最近呢几个礼拜就基本上是急劇咁上升啦，由六月尾可能每日一萬宗到到而家係講緊係每日確診人數係四五萬咁樣，咁所以我諗好多嘅民眾見到呢咁嘅數字都覺得有少少動搖，就係會唔會其實政府呢一個解封嘅措施係有啲有啲冒進咧咁樣。 對於英國咧，而家就去將一啲嘅社交距離嘅限制咧，再進一步去放寬啦。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歡迎各位嘅觀眾聽眾都可以講下呢一個嘅做法會點睇咧？有啲人亦都諗到話，會唔會香港喺嚟緊一啲接種率高嘅情況下，係咪都可以有一個嘅參考嘅價值咧？你都可以打嚟講下1872311 1872311。但我都想問下丁宏亮啦，政府喺民眾都有唔少嘅疑慮或者擔心之下咧，都係有一個大規模嘅解放啦，喺呢一個嘅社交距離限制方面，其實主要考慮係咪就係純粹想係喺經濟方面嘅考慮多啲？因為我見到其實佢本身第四階段嗰個嘅解封咧，原本係六月噶嘛，咁而家都叫做即係褪咗一個月啦，咁樣呢個對佢哋嘅經濟嗰個影響係大唔大？ 咁我一定有嘅，因為其實過去一年好多唔同嘅企業，佢因為疫情嘅影響而佢需要關閉咁樣。咁其實政府佢都有個措施，就係你呢個企業或者一個私人企業，你開唔到門嘅話，做唔到生意嘅話，我哋政府負責幫你同員工出呢一個人工咁樣。咁但係呢樣嘢其實係令到政府喺財政上面好大負擔咯，再加上好多嘅企業佢開唔到工。嘅時候，咁政府税收又少咗，咁呢個當然有經濟嘅影響啦。咁但係我諗另外有政府另一個考慮，就係佢話如果夏天而家其實是一個好嘅時機去解封，因為 如果等到冬天嘅話咧，咁就會同呢個流感高峰期就撞咗，咁就可能會有更加壞嘅效果。咁同埋暑假嗰陣時，咁你學校唔開，咁你令到即係你解封呢一方面個危險性又低咗。咁所以政府嘅其中一個講法就係話，如果夏天開唔到嘅話，咁可能就即係可能要等到好耐，等到明年先開到啦咁樣。 即係所以呢個純粹都係經濟考慮嚟嘅咯，都係因為夏天起碼解封先，咁就可以經濟活動恢復翻一啲咁樣，係咪咁嘅意思啊？ 唔係純粹係經濟咧，我諗就係佢覺得夏天其實最好嘅時機咧。咁如果你等個冬天嘅話，其實可能隔離問題仲大咁樣。咁所以呢個係政府其中一個講法啦。咁但係除咗呢方面之外，都有一個政治原因咧，就係因為其實保守黨入邊有相當部分嘅議員咧，佢一路都係頗為反對政府用咁粗暴嘅方法去干預人身自由嘅，佢唔希望政府去限制啲人即係要喺室內戴口罩啊，或者要係有好多限制佢哋唔同行動嘅自由啊咁樣。咁所以其實黨內一路有聲音，一路都有聲音就係反對政府呢啲防疫措施嘅。咁去到而家呢個地步，黨入面越嚟越多嘅議員，佢覺得既然似乎個疫苗嘅計劃接種率很高啦咁樣，咁政府係咪應該開放呢一個翻嗰啲限制咧咁樣？咁所以最近都有講法就係話，其實黨內嘅聲音，黨內反對防疫措施社交距離措施越嚟越多。咁如果政府要延續呢啲措施咧，咁佢好尷尬地可能佢需要依靠呢個在野工黨同埋其他在野黨嘅支持先可以過到，咁所以因為呢個政治原因，所以亦都令到約翰遜佢希望喺呢個時候可以解封。 我想知佢哋譬如英國方面有冇一啲嘅衞生專家，佢哋又點樣睇呢啲解封呢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嘅咧？ 其實部分嘅專家都對呢個解封今次解封有啲疑慮嘅，即係例如英國嘅醫生工會，佢都出咗聲明，就係話佢覺得其實政府喺呢個階段見到感染人數不斷上升，佢仍然堅持解封咧，係一個佢覺得不負責任嘅行為嚟嘅。咁但係政府佢方面亦都堅持，就係話其實佢而家呢個政策佢已經係聽從咗啲專家意見佢先咁做，咁所以其實我諗專家方面可能佢有啲分歧啦，咁但係睇翻唔同醫生工會嘅聲明，就似乎其實特別係前線醫生咧，佢其實係見到感染人上升，入院人數亦都有咗上升，咁所以佢覺得似乎今次嘅解封嘅決定係有啲有啲急進 咧。從個接種率嚟講咧，其實英國算唔算比嗰啲其他鄰近嘅歐洲地區咧，係接種率係算係高一啲？咁如果而家早一步去解封嘅話，會唔會可能係有機會喺個經濟復甦上面嘅速度都可以即係搶先一啲、快一啲咁樣咧？ 我諗呢個係政府即係考慮啦。咁政府一路佢都嘅宣傳都係話，我哋英國嘅疫苗計劃其實係好過其他歐洲國家嘅，因為我哋英國特別係佢嘗試將呢樣嘢同之前約翰遜推廣嘅脫歐兩樣就掛鈎啦，即係政府經常都係話因為我哋脫咗歐，所以我哋就唔需要同歐盟計劃捆綁，咁所以我哋就可以行快一步啦咁樣。咁但係我諗去如果去翻經濟嘅角度嘅話，其實睇就係究竟解封咗之後係唔係經濟活動真係回復正常咧？如果一般民眾佢冇信心解完封之後佢可以出翻去消費、出翻去去餐廳食飯啊、去夜店玩啊咁樣，咁其實係得不償失。 但你見到尋日嘅反應都係啲人會出翻嚟啊嘛，係嘛？ 我諗係尋日解封第一日，咁特別啲可能啲人湧啲啦咁樣。咁但係我諗，同埋即係睇翻就係究竟解封咗之後，你感染數字係咪可以會繼續上升咧？即係如果你去到每日，例如政府佢有預測就係話，可能最壞情況每日去到10万甚至20万宗確診咁樣，咁去到嗰個數字嘅時候，究竟民眾係咪仍然會繼續咁湧走去夜店嗰度玩咧？咁樣咁我諗呢樣嘢要繼續睇下點發展落去。 從英國打針嘅人去睇咧，就同香港有一個點好唔同嘅。佢哋打嘅人咧入邊咧，年長者係比較多啲，反而後生嘅人士又嗰個比例嚟講係少好多嘅。其實嗰個考慮同埋即係點解年長者會咁願意打嘅咧？你自己睇到？ 我諗呢個純粹係因為英國疫苗計劃嘅安排啦，其實佢就首先安排長者打先，咁而之後佢係慢慢將按照你唔同個人嘅風險啦，包括你嘅年齡，而不斷安排一啲高風險人打先，低風險嘅人打後。咁所以剛才你講到話，其實疫苗接種老人家高啲個原因，唔係因為年輕人唔想去打，而係因為未輪到佢去打。 明白，好啊，咁啊，同阿丁宏亮你倾到呢度啊，唔该晒你。咁啊，丁宏亮咧就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系导师嚟嘅，同我哋讲到咧喺第四轮咧，先系可以话叫做全面解封晒英格兰地区嘅一啲嘅社交距离限制之后嘅情况啦，亦都讲到一啲喺政府入边啊，或者一啲唔同嘅声音点样考虑咧，对于今次解封支持反对唔同嘅理由都讲到噶啦。唔该晒丁宏亮。咁啊，另外一方面啦，有啲讲法就话啊，喺香港啊，会唔会都可以有机会参考咧？见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咧，之前都话啦，如果去到七成嘅接种率咧，就要多200万人去接种。以而家打针嗰个踊跃程度咧，或者再多啲嘅话咧，去到咧九月底啊，应该咧就有七成人接种咗第一针噶啦。呢、这个趋势之下，有冇可能都好似英国咁有一啲嘅社交距离措施可以放宽，甚至系全面放宽咧？参考性有几多咧？请一位嘅专家同我哋一齐倾下。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早晨， 先生早晨， 早晨梁子超医生，讲头先就讲到有关于即系7月19号起啦，英格兰地区嗰啲嘅社交距离措施就好多都解封咗嘅，点睇英国政府呢一个嘅决定啊？ 嗱，佢呢个决定咧，我谂嗰个争议性就好大啦。我谂你全球有1200个啲唔同嘅一啲嘅科学家学者咧，其实都系联名反对啦。我谂最主要就系话。佢而家就係一個，即係話一個變種病毒不斷喺佢嗰個國家度擴散，嗰、那個其實成個走勢咧，七天嘅平均數咧，仲係持續每個禮拜咧，啊，無論係入院啦，即係話你係染病啦、入院啦同死亡個案咧，都係大約用40%嘅速度仲係上升緊嘅。喺咁嘅情形入面咧，佢係即係話冇嘗試去。控制嗰個疫情，而反為喺呢個階段解封咧，其實係有啲係太過早咧。因為最主要就係話咧，而家嗰個 Delta 變種病毒咧，佢出現咗啲危險嘅趨勢，就係話咧，佢似乎係因為嗰個病毒喺全球度大流行啦，有成19000000個個案知道嘅，唔知可能仲多。嗰、那個變異同分化越嚟越緊要咧，入面係有啲有生存優勢嘅，傳播效率好高，好似呢個 Delta 咁啦，你兩倍即原本嘅品種。跟住咧就係話佢嗰個連致病率啊，同埋入院啊，同埋死亡率都升咗差唔多兩倍咁嘅情形。佢根本上我哋而家個疫苗咧，就係你睇翻即係以色列嘅數據，佢嗰個防止個感染功效已經大跌嘅啦。譬如話由呢個90%去到得翻60%。如果你睇翻最近啲新加坡啲數字咧，就更加就係話打齊兩針嘅人咧，其實你睇翻琴最直至琴日嗰28日嘅數字，160多日。如果你相對嘅，你話係嗰啲。即是说是那些不止160多咁应该那个数字新加坡那个呢他昨天160多宗个案但是他其实打针和不打针呢那个比例呢其实入面他都是即是说没打针的人呢那个个案是有但是实际上呢打了针呢其实对那个感染的减少呢似乎在新加坡的数字呢是仲更加即是说 是差的。咁其实在这样的情形呢其实似乎我地呢是需要真是等比争取到时间呢比那个世界上呢即是说是在那个疫苗那个研发尤其是一些重新配方疫苗呢它能够可以即即係咁樣處理到呢啲咁嘅變種病毒咧，嗰陣時我哋咧先至比較有一個大嘅空間咧，放寬而家嘅措施。而佢英國咧喺而家咁做咧，唔單止為佢嘅國民咧係增加咗個譬如話你感染啊爆發風險啦，咁同埋咧亦都係會咧係就形成一個俾個病毒有大量咁喺佢度繁殖啦，同埋係會產生進一步變異，對全球全世界咧，尤其啲接種都比較低嘅地方咧。是構成一個極大風險的、 因為睇英國打針嗰個數字嚟講咧，就話有超過87%咧嘅成人咧係已經打咗首支嘅 疫苗啊，即係從之前成日都講話一個疫苗屏障嘅或者疫苗免做到一個免疫嘅效果嚟講咧，呢一個嘅打針嘅比率係咪喺變種病毒之下已經唔可以當係做到呢一個疫苗屏障嗰效果噶啦？ 其實我諗嗱，你睇實際上嘅情況。做唔做到個效果？你個數字不斷都仲係上升緊嘅，同埋你係未放寬曬所有社交距離，佢都上升緊嘅。咁、那個答案係明顯嘅。佢而家嗰個成人嘅接種比例咧，係不足以係造成嗰個所謂嘅一個免疫屏障，同埋你仲要加埋咧，佢自然感染嘅人數都係已經唔少噶啦。但係佢嗰個疫情仍然都係一個上升軌道，每個禮拜咧仍然都係譬如話你用四成嘅。即係話速度咁樣上升緊咧，咁其實呢一樣嘢咧，其實就係表示咧，你根本上喺呢個變種病毒，由於個傳播效率高，要令到你個人口嗰個免疫屏障嘅門檻不斷提高啦。由以往嘅可能六，譬如你六成幾七成咧，而家就起碼都要去到譬如八成以上，甚至乎接近九成。 O K， 梁志超醫生啊，呢、這個有關於免疫屏障呢個咧，八點半鐘之後繼續再揾你傾多一陣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三号强风信号会喺日间维持一段时间。天文台话台风查帕卡正喺广东西部离岸海域上徘徊，同香港维持大约200公里距离。按照现时嘅预测路径，本港日间风力唔会显著改变。由于查帕卡移动缓慢，未来路径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另外，同查帕卡相关嘅雨带会喺今日间中为本港带嚟大骤雨同埋狂风。台风查帕卡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内地气象部门预计查帕卡较大可能中午至夜间在珠海道茂名沿海地区登陆。广东提升防风应急回应至三级，其中阳江、阳西和台山的台风红色预警生效。当局提醒市民要注意防风防雨，减少外出，各地落实台风防御各项措施，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英美同欧盟指控中国今年较早时发动大型网络攻击活动，针对微软的电邮系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形容攻击行为不负责任、具破坏性、扰乱网络空间的正常行为，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美国司法部又起诉四名中国公民，说他们在2011年至2018年期间入侵美国和其他国家几十间公司、大学和政府机构的电脑。布林肯说美国会对恶意网络攻击者的不负责任行为施加后果。总统拜登说目前仍然在调查，又相信中国政府不会自己从事网络间谍活动，而是保护黑客甚至是提供便利。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针对中国在全球网络黑客活动扮演的角色，华府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加拿大政府表示，由于当地新型肺炎疫情减退和疫苗接种率上升，下个月9号开始会被完成接种疫苗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到加拿大进行非必要旅游。其他国家已经完成接种的人亦都可以由9月7号开始到加拿大旅游。英国新增确诊人数稍为回落，有39,950宗，再多19人死亡。英格兰地区星期一起已经取消大部分防疫限制，民众和专家都担心感染个案会大增。首相约翰逊说，从9月底开始会要求到夜店消遣的人出示完成接种疫苗的证明。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71， 日元 109.5， 瑞士法郎 0.919， 加元 1.274， 人民币 6.492。 英镑对美元 1.367， 欧元对美元 1.18， 澳元对美元 0.73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9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429 点，跌2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13.09 美元，卖出 1813.62 美元。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朝早8点，台风查帕卡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210公里，即是在北纬21.3度、东经112.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查帕卡正在广东西部离岸海域上徘徊，与香港维持大约200公里的距离。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本港今日日间的风力不会显著改变，三号强风信号会在今日日间维持一段时间。查帕卡移动缓慢，其未来路径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其动向和发展。与查帕卡相关的雨带会在今日间中为本港带来大骤雨和狂风。在过去一个钟头，昂平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1公里，最高阵风是每小时72公里。预测本港地区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展望听日有骤雨、狂风和雷暴，初时雨势颇大，今个星期后期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6%。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一宗交通意外啦，同埋一架坏车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一带咧仲系车多，排到苏屋村。重复多次啊，即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去苏屋村。咁较早前咧，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坏车咧就移咗上去路肩啦。咁但系车龙咧都未消散，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就去大老山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的坏车咧，虽然已经移咗上去路肩，咁一带咧仲系车多，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咁喺九龙塘嘅歌和老街较早前嘅冧树咧，就系仲系未清理好晒啦。咁而家歌和老街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根德道嘅慢线咧，仍然需要封闭。咁但系现场就冇挤塞，揸车嘅朋友咧可以行翻呢一段嘅歌和老街。咁至于渡轮方面啦，由于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咁而家来往马料水至到塔门、来往塔门至到黄石，同埋来往香港仔、赤柱至到蒲台岛嘅渡轮服务咧，系需要暂停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七潭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观塘龙尾系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龙尾油荔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奇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加龙村；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排到浪翠园三期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进景园。咁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病向浅中医，大家都必定认同。预防胜于治疗，更加冇人会反对。 当大部分人打咗针，香港先至可以逐步回复以往嘅生活。 疫症万变，人情依然。 我成日都问，究竟企业仲要守到几时呢？ 我衷心希望尽快战胜疫情，等分隔两地嘅家人朋友尽快团聚， 走出逆境，重新出发，绝对系指日可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人情不变。 港台电视三十一，八点黄金五合一，全新节目《数字世界》， 我系主持李灿荣。 今集嘉宾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我希望你唔好喊，但我希望你去讲到有冇委屈， 又未必完全系委屈嘅，可能好多时候我哋嘅政策咧，未必大家完全即系好明白嘅。 星期三晚八点钟，港台电视三十一，八点黄金五合一。2021年7月20日 ,27 岁男子初步确诊列输入个案，上环上贤居列受限区域。 天文台料3号强风信号今天日间维持一段时间。 荃湾海滨单车径全面开通，属新界单车径网络主干线一部分。 英格兰如期取消大多数防疫限制，约翰逊呼吁民众保持警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啊，翻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到有关于英国咧，就系、是、解除英格兰地区咧喺新冠疫情之下嘅一啲社交距离限制。咁啊，见到咧佢哋都形容呢个系一个叫自由日啦。咁啊，见到而家英国方面咧就话打针啦嘅成人啦，有87%嘅成人咧就已经系打咗第一剂噶啦。咁即系大概系超过4600万啦。咁啊，当中咧有3000多万人咧系打咗两针噶啦，亦都系占咗全国人口咧系超過67%嘅，不過同時見到喺疫情嗰方面咧，都非常之冇放緩到啦，可以話係，因為咧見到佢上個禮拜六咧係單日新增嘅確診咧都係有成54000多宗啊，呢個數字咧係半年以嚟嘅新高啊！但喺呢一個嘅接種率相對高嘅情況下，去放寬一啲社交距離措施，頭先都講到啦，喺香港方面嗰個參考性有幾高咧？繼續可以同呢一位專家同我哋一齊傾嘅，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早晨。 即系萧乐文早晨， 梁子超医生头先就讲到话喺尤其是一啲变种病毒之下，嗰、那个免疫屏障如果要做到嘅话，可能成个接种率都要再要移高一啲，系咪有个咁嘅考虑嘅？ 嗱，我谂我哋讲紧个就因为佢嗰个传播效率高咧，就令到我哋要令到人口度咧系已经有免疫嘅人士呢、這个门槛咧系要提高，即系话而家咧估计可能都要起码都80%以上噶啦。但是呢個所謂免疫的門檻呢，你當然可以是有一些地方好像英國咁呢，佢而家雖然嗰個成年人嘅接種譬如話由87%啦，即係話係同埋呢個一針67%就兩針啦，佢仲有大量嘅自然感染呢，其實佢實際上呢佢嗰個免疫嗰個門檻呢其實已經去到一個比較高嘅水平嘅，但係呢由於個變種病毒入面咧，佢可以有個免疫逃逸嘅問題，而令到咧用而家嗰啲疫苗咧，同埋即係話係以前嘅感染咧，就算去到呢、這個譬如話你80%嗰個門檻嚟到，由於佢哋係打咗個折扣，因為有個免疫逃逸嗰度咧，如果計埋呢個折扣咧，其實根本上入面我哋可能就唔能夠淨係用嗰、那個。即係疫苗就唯一一個控制工具，仍然要加啲一啲基本嘅一啲其他嘅防控設施啦，譬如包括你話對一啲旅遊嘅一啲基本嘅限制啦，同埋一啲嘅我哋嗰啲嘅譬如話入面啲嘅個人衛生啊、口罩啊，同埋一啲基本嘅社交距離措施，先能夠真係話將嗰個疫情控制落嚟。不過你個接種率越高咧，佢就算做唔到嗰個絕對嘅免疫屏障咧，佢都會減慢嘅病毒咧係傳播，令到我哋整體嗰啲嘅控制措施咧，能夠更加有效咁樣做到咧，係更加容易控制佢嘅。Okay. 咁啊，從香港嗰度嚟講咧，因為見到阿聶德權局長都話，睇翻而家嘅趨勢啦，可能最快去到九月底就有七成嘅人係接種咗第一針嘅啦。同英國去比較啦，咁我哋就冇即係起碼呢段時間啦，冇咁多嘅確診個案啦。係咪可以做到七成嘅話，都可以做到一啲社交距離放寬，甚至係全部放寬？你覺得因應住變種病毒嗰個威脅，又有冇需要好似頭先咁講都要放寬嘅時候諗嗰個嘅疫苗嘅接種率嘅時候，都可能係要高一啲先放寬咧？點睇咧？呢個又 嗱，我哋分開兩方面睇啦。如果你外防輸入咧，能唔能夠放寬嘅最基本因素咧，就要睇出邊嗰個即係話嘅疫情究竟係話係會唔會係仍然好嚴峻？嗰啲嘅變種病毒有冇一個免疫逃逸嘅問題？如果嗰度有嘅話，喺個嚴峻好似而家咁樣咧，未有解決方法之前咧，我哋個外防輸入嗰度咧，其實係唔容易係放寬嘅。 嗯， 而內部咧，其實能唔能夠放寬咧，最基本嘅條件咧，其實睇我哋能唔能夠守得穩個外防，令到我哋內部咧真係好似過去，譬如話呢兩個月咁咧，我哋基本上咧就係差唔多，我哋見到嘅個案咧都係同一啲即係話你嗰啲嘅輸入啊，直接或者間接相關嘅咧，我哋冇見到一啲嘅社區一啲嘅傳播嘅信號喺度啦。喺咁嘅情形咧，其實我哋如果守得穩個外防輸入咧，我哋就算喺而家嘅疫苗接種率下邊咧，其實都有一定嘅放寬空間，而嗰個放寬空間咧，就會隨我哋嗰個接種率提高咧，其實係會越嚟越高嘅。咁只不過咧，就係話，如果你喺個變種病毒威脅之下，而嗰個全球入邊亦都未能夠對呢個變種病毒有一啲重新配方嘅疫苗嘅增強劑咧，而令到佢哋能夠即係話好成功咁樣防止呢啲變種病毒傳播之下咧，我哋仍然都要睇下一點樣能夠守穩到個外防，唔好俾呢啲變種病毒侵入我哋個社區咧，我哋先至有機會咧比較大幅度放寬我哋社交距離措施。如果唔係咧，我哋就好容易重演咧，譬如鄰近一啲地區啦，你台灣雖然唔係呢個 Delta 係 Alpha， 但係其實而家都仲搞咗一段好長時間。如果你睇緊新加坡啊同埋澳洲嘅情況咧，其實暫時都係仍然唔樂觀嘅。咁佢哋可能都一段長時間咧，咁我哋都面對呢樣嘢。只要你個外防嗰個輸入入面喺而家個變種病毒橫行嘅一個年代呢，如果你一有任何嘅一個疏漏呢，俾啲病毒真係話傳咗入你個社區，譬如超過幾日呢，由於佢嗰個前嗰、那個每一代嗰個傳播呢其實相當短，可能三日都傳到一代，雖然佢個潛伏期嘅中位數可能只有四日到啦，咁但係入面你本身如果去好多入面咧，未發病之前佢已經有傳播性，那個傳播周期其實極之短。如果你發現佢已經係譬如話超過一個禮拜咧，其實你可能都傳咗，譬如你三代或者以上咧，喺咁嘅情形咧，你根本上已經用我而家嘅傳統方法追佢唔到， okay. 而令到佢有機會喺社區咧不斷爆發。如果我哋真係第五波係爆發嗰陣時候咧，我哋要睇翻咧，就話我哋而家嗰個譬如70歲以上嘅人口咧，個接種率只係得15%左右到嘅啫。喺咁嘅情形咧，其實我哋呢一個嘅好大量嘅老人家係冇接種咧，其實係高度危險。咁而呢樣嘢入面咧，我哋而家嘅疫苗嘅接種計劃咧，一定係要將呢個缺口咧係盡早去補翻佢。如果唔係咧，當個變種病毒入侵我哋社區嗰陣時候咧，我哋可能成個社區係全線受壓嘅，包括我哋嗰個醫療系統都會受壓咧，嗰度都可能會產生傳播啊、感染甚至乎爆發嘅。 嗯，好啊，唔該曬梁子超醫生，同你傾到呢度。梁子超醫生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咁我哋就啱啱傾到咧有關於英格蘭地區解封啊，喺呢一個嘅新冠疫情之下嗰啲嘅社交距離限制，咁包括頭先講咗一啲嘅社交聚會人數啦，室內原本就限6個人。咁另外一啲嘅距離咧，亦都話原本話喺即係盡量保持最少一米嘅距離，呢個要求都會取消。咁仲有一啲嘅外遊限制啊，一啲翻工都鼓勵話即係啲企業員工咧係取消在家工作等等嘅呢啲咁嘅過往嘅措施，而家都話係取消啦。咁啊話係形容係一個叫自由日等等嘅。香港嚟講，頭先都問到專家啦，嗰個參考性有幾高咧？你又點睇？歡迎打你18723111872311。電話旁邊有范先生，早晨。 是啊。 是，你好，范生，早晨。 冇啊，想讲一讲嗰、那个新冠病毒，同埋佢嗰个疫苗嗰个政策啦。 嗯。 系，请讲。 喂， 系，请讲。 其实咧，政府宣传咧，就一直咧都系讲紧佢话佢呢只病毒咧，就嗰个传染性好高。 嗯。 但系咧，就从来都唔会讲下到底呢只病毒有咩杀伤力。咁点解我会咁样讲咧？就系、是、话，如果佢根本冇杀伤力嘅，咁其实你传染性几高都冇问题噶，系咪先？佢甚至乎有个政府广告同郑裕玲同埋嗰个曾浩威医生讲话，佢虽然可能冇乜病染咗疫之后可能都冇乜病征，但系传染性好高，咁你快啲去打针啦。咁我觉得冇意思嘅，即系你冇杀伤力嘅，咁你有传染性有乜所谓啫？冇所谓嘅。另外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咧，政府而家成日喺度谷针，咁但系个问题在于就系咁样啦，你系咁样谷针法，咁到底呢只疫苗佢个？打咗呢隻疫苗之後，到底佢係咪終身免疫？如果佢唔係終身免疫嘅，就譬如佢話一年有效期嘅，咁我第二年係咪又要咁樣谷針？第三年係咪就要咁樣谷針咧？咁、到底佢同一般嘅季節性流感有乜分別咧？年政府都有宣傳廣告話要流感高峰期要打季節性流感，咁到底佢嘅接種率有幾高？呢隻咁嘅新冠肺炎疫苗，佢嘅嗰個。有效期有几耐咧？系咪要年年咁样谷针法咧？咁我 好啊，唔该晒阿樊生，佢都关注到啦。疫苗究竟嗰个嘅即系免疫嗰个期几耐咧？系咪都要年年去打啦？同埋佢都讲到嗰个杀伤力嘅问题，佢自己就谂紧系咪啊？即系可以即系政府可以讲清楚多啲嗰个嘅病咧，即系嗰个杀伤力嗰个情况咧等等嘅。呢个就系樊生嘅意见嚟嘅。先休息一阵。 股市升定跌？楼盘买定卖？外币投资边只好？问一问大师就得啦。 对呢个板块系重新感到兴趣， 穿咗十天线转赚咯。 分析环球财经走向，助你认清市场局势。投资新世代，逢星期六上昼9:2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1872311。千禧年代， 继续回来千禧年代，关于这段时间有些人都说是不是会出现已经出现了移民潮呢？讲这个移民潮都看到有些不同的人士在不同行业可能都会引致一个人才流失，包括学校方面，看到中学校长会就向特首林郑月娥交了一个有关于施政报告的建议，他提到在移民潮之下是学校面对着严重的教师流失问题，包括在中层的方面都出现了断层，就说希望当局可以做一个全港的师资调查，以及是调整一些师训课程的类别和名额等等，也都希望政府可以了解移民的原因，制定一些合适的政策等等的。这个方面都可以找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谈一下，有中国校长会荣誉总干事黄慧如，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黄慧如校长，我见到你哋喺今次你哋嘅建议入边都提到话唔少你哋啲校长咧系有反映嘅，就话学校有一啲教师流失嘅人才流失问题啦，包括一啲比较富经验嘅亦都比较有能力嘅中层管理人才，呢、這个嘅流失情况可唔可以简单讲下系严重成点咧？点解喺中层嗰边系集中喺中层嘅教师方面咧？ 我想我哋要強調就係，我哋其實喺舊年運動會咧十一月咧已經開始發到有咁嘅情況出現。咁我哋就嘗試咧係做過一個我哋內部嘅調查嘅。咁不過當時咧因為時間比較倉促啦，咁我哋只係幾個頭嚟去做嘅時候咧，嗰個回收率咧就唔係咁高，只係大約100咁樣。因為我哋差唔多有400個會員啦。咁已經睇到個情況係都值得我哋關注啦咁。咁喺現在嚟講咧，我哋發覺到無論係我哋自己行內人大家傾偈啊，或者係留意到報紙嘅招聘啊，都發覺到咧，咁唔止教師流失嗰個嘅情況咧，係比舊年咧可能更加嚴重。咁我哋當然咧就係希望咧盡快咧係能夠做住特首嘅施政報告一啲建議，因為佢喺上個禮拜已經開始收集建議啦，我哋就發咗呢一封信。咁我哋呢一封信俾特首就希望咧係關心好幾方面嘅，唔係淨係話係 老師啊，或者係中層管理或者校長嘅流失，而係有好多方面咧係需要保留人才啦，係咧接納人才啦，要尊重人才啦，同埋咧係呢個咧培育人才等等。咁我哋打算咧，我哋個會咧都會喺嚟緊呢幾個月咧，都會睇下會再喺呢方面會唔會有啲嘅調查。不過我相信咧，最有效嘅調查最快咧，可能係教育統籌局咧教育局咧佢自己咧係去做呢個調查啦。咁不過當然就係我都隨機有啲嘅聯絡，咁佢哋都知道咧，佢哋會關注呢個情況。但係嗰個時間幾時做咧，我哋係唔清楚嘅。咁至於由中校組會做嘅時候咧，都第一我哋有好多嘢要去做啦。咁另一方面就係嗰個回收率係高與低都唔知道。咁但係最緊要咧，希望揾清楚個理由喺邊度。不過我哋個會，如果我們自己做嘅話咧，我哋係會應該喺個開學之後咧，先至會正式嘅嚟做咯嚇。 但係頭先你講嘅做呢個調查之前啊，可唔可以講清楚？譬如學校有幾多嘅老師或者中層嘅老師特別提到啦，係因為移民係流失咗嘅咧，對於學科成個教學啦、學生嘅影響又有幾大咧？呢、這個 我首先講就係話，我哋呢一個嘅調查咧，我哋呢啲數字咧，我哋暫時係冇個指掌握嘅， okay， 因為其實我哋係冇做到嘅。不過咧，我哋係留心到剛才我所講，就話我哋學校同校之間嗰個嘅傾偈啊、傾談啊，亦都留意到咧報紙上面請人啊，同埋特別咧今年市咧似乎咧有啲新嘅老師請咗咧，佢哋委約，委約意思話咧，就算 even 咧係賠錢翻俾學校咧，佢哋都可以要咧話咧，我唔嚟啦，我喺第二間校教啦咁。咁呢個情況咧就比較咧係更覺得咧係以往都要會有嘅，不過唔係咁多。但係似乎今年市咧就更加係緊要啦。 因為大家唔同學校都缺老師，所以就有搶老師嘅情況，係咪咁樣咧？ 有咁嘅情況啦，但係嗰啲老師係唔係又唔可以話搶老師嘅？不過就嗰個都係尊重個老師個人嘅意願啦。咁佢簽咗約，佢話我唔嚟啦咁。但係佢係咪去第二間校教咧？我哋唔知。但係會唔會去即係唔係去學校教書，而係去第二啲地方嚟到去做嘢咧？我哋唔知。不過今次嘅情況呢方面確確實實咧係有咁嘅情況。同有啲科目咧，譬如我哋個報告書咧都指出就係，譬如家政科咁樣，咁已經冇得再培訓㗎啦。咁呢間校個家政科老師因為移民啊，或者因為退休啊，或者去第二間校啊，咁令到有啲校咧連家政科都開唔到嘅，咁因為咧家政科係需要一啲專門嘅老師啦，咁唔係咁隨便揾得到。咁呢個情況咧，我都覺得係影響一間校嗰個嘅運作同埋教授咧，係比較嚴重一啲多嘅。 OK， 有啲科啊直接受影響啦。聽落頭先你講到都話希望做一個全港師資嘅調查，調查完得到結果之後，你希望可以即係政府點樣因應呢啲結果制定政策咧？希望點樣做咧？會？ 講我自己覺得就係、是、我哋希望明白咧，就係、是、我哋只係希望明白到實際嗰個老師嗰個嘅需要啊，就缺欠嘅情況點樣。咁至於政策喺各方面點樣嚟到去呢、這個係配合咧，咁有好多方面唔同嘅。我哋都喺嗰封信裏面都講清楚，就話咧係要睇下教師佢哋想面對壓力係咩嘢啦？咁我哋啱先喺上個頭先發表咗一份咧，係我哋嘅職業調查嘅報告。咁係咪老師嘅壓力係令到佢哋離開咧？因為老實講，老師喺香港嚟講咧，佢哋嘅薪酬咧唔算太差嘅，應該幾好。咁但係點解都係唔能吸引到老師係留翻低，或者咧唔能吸引到咧人新加入啲老師呢個行業咧？咁嗰個工作壓力係來自邊度咧？或者咧係有啲咩問題？喺邊方面咧，需要大家一齊去面對，一齊去積極嘅咧，嚟解決呢方面嘅問題咯。 講到頭先，你哋話呢個施政報告交俾特首嗰個嘅建議啦，先講到話即係補才、立才、育才同埋專才，即係講緊尊重人才啦。最後呢點係啦，我見到你哋特別提到話希望成立一個叫做法定教學專業議會，呢個係有啲咩特別咧？成立咗希望可以達到咩效果咧？ 即係有呢個咧，其實係講咗幾十年㗎啦。咁我哋都譬如話，即係我哋睇得到係醫生啊、工程師啊、會計師啊，咁佢都有一個專業嘅係議會咧，嚟到睇睇究竟呢個行業所需要嘅係專業地位係乜嘢？點樣令到咧係呢方面嗰個人啊對啲老師，譬如話好多都算我哋都特別啦，睇到話 對老師有啲期望，咁嗰啲老師嘅做法係啱又唔啱嘅咧？係唔係就係話咧係有一啲唔係專業嘅人嚟到去話佢唔啱咧？或者係就算係校長都好，我哋咪一定話佢一定啱咧？咁、即係應該有一個比較獨立一啲嘅議會咧嚟睇睇究竟呢個專業嘅老師係應該達到咩嘢嘅表現嘅水平啦 嗱、另一點我就見到你哋喺尊重人才嗰度都話希望教育局可以喺適時發聲，保護同埋尊重人才，尤其是喺教育界被抹黑啦、無理抹黑啦同埋攻擊嗰陣，呢、這個你哋觀察到係咪近年有啲咁嘅情況？ 呢、這個咧其實老實講，呢兩年嚟咧係學校收到嘅一啲嘅投訴咧係多咗嘅，咁可能係因為咩嘅？社會嘅情況或者各方面嘅情況啦，咁大家咧都應該係好容易理解。不過問題就係話，如果係有啲老師係收到一啲嘅投訴，咁而咧係學校咧係需要咧花好大嘅功夫同埋時間咧嚟到調查。當然喺調查當中嘅時候，老師嗰個感受係點樣咧？咁嗱，我哋絕對咧唔係為要保護老師，而係話咧有啲嘅投訴係咪真係無理嘅咧？咁我哋都知道咧，教育局係提出一啲嘅機制嘅。咁就住呢方面咧，我哋中校總會咧，亦都咧係好關注咧，係究竟點樣係處理呢啲嘅投訴。因為都大家都聽到新聞報過咧，有時係學校要接受啲不記名嘅投訴咧，咁可能嗰個投訴個基嗰、那個根本嗰個基礎係咪成立嘅咧？咁亦都喺一方面就話，我哋係咪話哦咁一定係唔接受投訴？咁教育局咧同中校總會咧喺呢方面咧都有啲嘅。大家唔同嘅睇法，我都繼續咧保持溝通，睇點樣做得更加好咯 嚇。好啊，唔該曬黃慧如校長，黃慧如校長就係中學校長會榮譽總幹事嚟嘅。教育局咧回覆傳媒嗰陣咧都提到話，近年公營學校整體嘅教師流失率咧大致平穩啊，官校過去一年嘅教師人數咧辭任嘅百分比同埋公務員嘅整體情況係相若嘅，有個咁嘅回應。 摘要為大家主持節目嘅係潘傑平同劉國華。 首先睇《經濟日報》報導。本港昨日是連續42日沒有本地新型肺炎確診個案，亦都是本月之內第四度零確診。不過再有一名已經打齊兩針新型冠狀病毒疫苗的人士中招，一名27歲男子本月初離開香港飛往美國洛杉磯，前日返港在機場驗出初步陽性，並且帶有 L452R 變種病毒株。卫生防护中心话，患者在五月已经完成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咁好大可能最近是在美国感染，故此已经是列作输入个案。经济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特区政府计划在九月底前关闭29间社区疫苗接种中心，距离中心停运只是剩翻40多日，市民的接种意欲上升。文汇报统计显示，截至到昨日下午近六点，接种伏必泰的24间接种中心，当中11间这个月的名额全线爆满，下个月就有个别日子仍然有名额。有专家就建议政府延长中心的开放日期，方便市民打针。文汇报报道。 成报报道，中学校长会向特首林郑月娥递交施政报告建议，谈及在移民潮之下，学校面对严重教师流失的问题，担心中层领导出现断层，建议当局展开全港师资调查及早调整师训课程类别和名额，并且认真聆听港人心声，了解移民原因，制定合适政策，让学生愿意留港继续学习和成长。教育局回应就话，局方暂时未有公营学校汇报最新的教师流失数字，但是话每个学年的教师流失人数都有一定浮动。成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港大学生会评议会通过感激七一次警疑凶的议案惹争议，事后评议会致歉，决定撤回议案，并且全体请辞。港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李国章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很高兴涉事学生知道做错并愿意悔改，但他们仍然需要承担责任，并非鞠躬认错港大就不会再跟进事件。他又说，校方正审视涉事学生在会议上的角色，将按大学规则视乎他们对港大声誉和安全的影响，研究怎样跟进，方法包括发出警告信、停学，最严重是开除学籍。他强调，事件影响学生前途，处理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 星島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立法會換屆選舉將會在12月舉行，政府會在10月展開宣傳，當局已經為選舉預留3770萬元預算，比起去年3200萬多出近兩成。在昨日的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多名議員關注如何處理呼籲投白票或者是無效票等等的情況，並且建議重點宣傳愛國者治港原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秘書長陳潔玲說，當局在選舉前必定會與警方以及廉政公署商討如何協作，確保未來三場選舉廉潔公正地進行。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選舉委員會臨時選民登記冊前日發表，在第三界別新增的基層社團分組中，選民包括香港島各界聯合會、九龍社團聯會、新界社團聯會以及三會的屬會，當中有地區組織，例如開心一族、原來一族，亦都有部分組織屬於體育會或者其他行業，例如海紅游泳會、冰仙琴速商會。明報聯絡到部分組織負責人，想了解成員資料，他們都說不得閒，不需要。明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本港失業率雖然在疫情舒緩之下稍有改善，但是有調查發現基層市民停工或者開工不足仍然相當嚴重，特區政府在短期之內需要進一步提升對失業和就業不足的支援措施，長遠來說就應該加快本港產業升級轉型，協助港人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區，擴闊發展空間，增加就業機會。文匯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說，近期不少打伏必泰的接種中心預約都告爆滿，而為市民接種科興的私家診所很多亦都期門預市，要排期到8月底，當局不應該錯過今次谷針的大好良機，必須盡快擴大接種中心的容量，同時加強外展打針隊伍的規模，做到想打即打，才可以在9月底前達到七成接種率的目標。星島日報社論。 明報社評講到，行政長官表示，是覓地建屋有如行軍打仗，當局需要撫心自問，是否貼基層接地氣。土地房屋問題是香港發展最大的問題，要令到告別劏房籠屋的願景成真，現在就要着手去做。社評說，市民擔心官員目標假大空，做過就當成功，治港者必須要拿出明確的路線圖，制定分階段目標和具體時間表，以業績取信於民。明報社評。 信報社評說，英國和日本在差不多時間的框架內進行舉世矚目的抗疫大冒險，英國在今個月19日預期解封，日本就會在這個月23日舉辦押後一年的東京奧運會，成敗吉凶將會成為國際社會帶來十分重要的啟示。社評說，英國首相約翰遜準不準，日本首相菅義偉能不能夠連任，關鍵是兩個人的疫情大冒險是險中得勝，抑或是一敗塗地。信報社評。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咁 Didi 同你講中壞車啦，東區走廊去柴灣方向，近住和富中心喺慢線嘅，咁就啱啱拖走咗，咁而家龍尾排到去上橋位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慢线的坏车就啱啱拖走了，咁车龙未消散，排到去上桥位。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太古城。在九龙啦，太子道东去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在联合道。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都是挤塞。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车多，排到环宇海湾。 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反方向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都系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车，龙尾就喺天富海湾。咁继续提你啦，九龙塘嘅歌和老街受琴日嘅塌树影响，歌和老街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根德道，而家慢线咧仍然封闭，不过现场咧就冇挤塞噶，咁啊但系经过要小心。渡轮方面，由于有三号嘅强风信号，来往马料水至到塔门，来往塔门至黄石，同埋来往香港仔至到赤柱啦、蒲台岛嘅渡轮服务，而家都系暂停。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系陈家乐， 我系汤仪。 用唔同嘅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掂。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唔同嘅网上服务，仲识自动填表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 我是何俊， 我是 徐家乐， 我是江卓 贤。专业主持团队，一星期七日，紧贴赛事资讯。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奥运第一台。 下昼四点半，体坛动静430。 星期六晚上七点，十项全能。 星期日晚上七点半，奥运动静730。 七月23号星期五起， 各就各位。On air， 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2021年7月20日，27岁男子初步确诊列输入个案，上环上贤居列受限区域。 天文台料三号强风信号今天日间维持一段时间。 荃湾海滨单车径全面开通，属新界单车径网络主干线一部分。 英格兰预期取消大多数防疫限制，约翰逊呼吁民众保持警惕。 天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講到咧，有關於中學校長會咧，受住施政報告一啲建議咧，希望可以保留人才、尊重人才。其中講到保留人才方面咧，就話都要及早應對一啲教師流失嘅問題啦，希望可以調整一啲師訓課程啊、類別同埋名額嘅。咁啊，見到咧，頭先都講到教育局嘅回應啦，咁啊佢都講到話大致近年嘅公營學校嘅整體教師流失率咧大致平穩。咁亦都講到話目前而家係暑假啦，所以暫時未有公營學校匯報最新教師流失率嘅数字。另外，关于咧头先讲到疫苗方面啦，见到有听众都反映，即系好似近呢段时间咧，政府都系讲一啲即系疫苗打针嘅希望可以宣传多啲打针啦。咁啊，见到有听众都提到话即系感染新冠病毒嗰个嘅严重性啦。其实喺政府个网页嗰度都有提到一啲嘅严重嘅症状嘅，好似系呼吸困难啊、胸口痛啊，或者系精神混乱啊等等嘅。咁其实咧，政府都一直呼吁啦，市民应该及早系接种疫苗啦，亦都话系希望可以系即系及早接种疫苗之后咧，系可以加强保护啦，亦都系整个社会嚟讲都系可以减轻咧成个医疗系统嘅负担等等嘅。咁其实亦都呢段时间都特别讲到咧，有一班人咧系如果系即系感染咗之后咧，可能嗰个出现嘅病情可能更加严重嘅，就系一啲老人家。不过见到喺打针方面咧，而家160岁以上嘅市民咧打第一针咧都系。之前講話咧係大約26%度啦，咁啊其中80岁以上嘅長者打針咧，更加係大概得6%啫。呢一個情況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嘅。有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連偉橋，早晨。 早晨啊，蕭樂文。 早晨，連偉橋，講下先，因為長者見到而家接種疫苗嗰個情況咧，就真係偏低一啲啊，即係60歲以上就20%+啦，咁啊80歲以上嗰啲咧就單位數先，添直成嗰個百分比。你自己接觸長者都比較多一啲啦，佢哋咁少人打針嗰個原因係啲咩咧？ 我諗主要都係因為長期病啦，因為即係隨住年齡一路升嘅話，長期病個比率又一路升。咁喺即係65歲以上，其實有長期病已經七成幾嘅啦。咁如果係頭先講到80歲以上嘅話，有長期病個比率更加高嘅時候，咁長者對打針嘅擔心亦都會更加大咯。 嗯，因为而家都好似有尝试咧，有唔同嘅方法去鼓励啲长者快啲打针啦。譬如见到之前政府都宣布话参与咗疫苗资助计划同埋院舍防疫注射计划嗰啲私家医生咧，咁就为啲60岁或者以上嘅长者去打新冠疫苗嗰阵咧，可以每剂攞到多50元嘅资助额。呢一啲会唔会都可以间接地鼓励多啲长者去打针咧？希望即系令到长者去诊所入边打针又多啲咧，做唔做到咧？你觉得？ 我谂而家都多咗好多途径嘅，咁头先话加咗啲资助，咁可能私家医生对于即系招募一啲长者啊，或者主动解释嗰、那个即系、就是、长者适唔适合打疫苗啊，咁都有啲诱因。咁另外之前医管局都推出咗，即系喺门诊嗰度有啲疫苗咨询，咁亦都系释除咗少少疑虑啦。咁但系始终都系见到嗰、那个，因为有长期病嘅情况之下，好多长者其实就净系知自己有病。咁啊，唔知自己个病情系点，咁、变咗就即系有啲可能系无关嘅，咁但系佢都会即系基于怀疑嘅情况之下都唔打。咁我哋见到嗰、那个譬如疫苗咨询嗰度咧，就佢而家净系俾啲有普通门诊嘅病人，咁变咗其实有长期病，如果落到去普通门诊，其实系相对稳定嘅病人嚟嘅。咁、如果病情未稳定咧，可能就喺专科。咁反而就係即係未穩定嗰啲就冇諮詢咯，已經穩定嗰啲咧反而又有諮詢。咁變咗有啲長者就其實個即係仲喺專科度覆緊診，咁佢想問嘅時候又冇得問咯。 嗯，咁所以喺呢方面，你諗住喺譬如諮詢或者喺健康上面可以問多啲嘅渠道，令到佢哋更加放心打針。你自己建議仲可以做啲邊方面嘅工作呢？ 我覺得首先就係、即係喺門診普通門診嘅病人，咁而家有個諮詢啦，咁但係嗰個諮詢就係唔包檢查嘅，咁即係可能要靠你以前嘅病歷，咁可能有啲長者佢有一段時間冇做過抽血啊，或者冇做過啲基本檢查啦，咁變咗諮詢嗰度都唔係好解答到，咁呢度會唔會喺即係普通門診個諮詢嗰度會加埋啲基本檢查呢？咁另外就係喺門診度覆緊診嘅病人，可能佢哋講緊幾個月、三個月先至覆診一次，咁又冇得參加普通科嗰個疫苗諮詢，咁會唔會喺專科嗰度都可以？專科醫生即係可能係內科啊、老人科啊嗰啲，亦都可以即係幫手睇一睇個病歷，俾一個意見啲長者咧。咁、再嚟就係、是、即係喺即係始終公立醫院嗰個服務即係都已經好緊迫啦。咁、會唔會可以再有多啲公私營協作嘅？譬如喺私家醫生都可以做一啲基本檢查，可能做個基本嘅三高嘅檢查，咁都係幾百蚊。咁會唔會加呢啲資助額，可以等、即係如果想檢查嘅市民，除咗有個打針嘅意見，仲有個基本嘅檢查呢？ 除了檢查之外，其實對於長者來說不去打針或者卻步的原因跟整個預約的流程方式有沒有關係呢？因為見到聶德權局長就說即積極考慮以即日籌的方式是開放一些接種中心的非繁忙時段，讓一些沒有預約的長者就可以即即刻所以英文叫 walk in 即即刻入去打針這樣。這個對於長者來說那個誘因是大不大呢去打針？ 其實而家嗰個即係疫苗預約就冇一開始嗰陣時，可能頭一個禮拜嘅時候咁難預約啦。咁都即係如果有即係想好想打針嘅長者，其實都相對容易啲嘅，因為私家醫生又可以打科興啊咁樣。咁但係即係開多一個方式，始終都係幫到嘅。咁因為始終排隊或者 walk in 係可能長者比較熟悉啲，亦都唔使經過網上預約呢個程序係會方便咗，咁但係我覺得始終最大個樽頸就並唔係話好想打，但係約極都約唔到。而家個樽頸係唔知自己適唔適合打，或者對自己身體狀況唔清楚，咁所以喺呢度做會即係更加有效咯。 之前有啲專家都講話，即係可以接種到呢啲流感疫苗嘅長者都係可以打新冠疫苗嘅，有啲咁嘅講法嘅。其實長者聽完呢啲之後，會唔會都安心啲咧去打嘅時候？ 其實都會即係專家多啲解釋，梗係有幫助啦。咁但係本身打流感疫苗個比率，即係始終都係基層醫療嗰個發展都係比較慢啊。咁所以 就算本身打流感疫苗的長者，其實可能都係得三四成。咁就算你打曬，即係有流感疫苗嘅，全部都肯去打新冠疫苗啦。咁其實都係得三四成。 嗯。 咁變咗個幫助就唔係咁大。咁我諗緊就係、是、除咗頭先提過話普通科嘅疫苗諮詢啦，專科亦都有啲諮詢啦，私家醫生有啲諮詢啦。咁另外會唔會喺即係衛生署嘅而家都有長者健康中心入面嘅會員，亦都可以幫手做一啲諮詢或者基本嘅檢查。 嗯， 始終我覺得最大嘅樽頸都係大家對自己個身體狀況唔係好了解。 係 ，OK。總之睇下有冇更加多方法令到啲長者可以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咧，係咪適合打啦？咁呢個就係同阿連偉橋傾到呢度，唔該曬你。連偉橋咧就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嚟嘅，先休息一陣。 太極第一式。抱虎归山， 太极第二式野马分鬃， 太极第三式留住我吧， 太极第四式 Rainbow After Rain， 诶，英文嚟嘅， 啱啊，太极啊嘛。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八点至十点，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哋太极手下留情， 可以。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选举委员会选举咧就系九月举行啊，见到特别选民登记嘅安排咧就喺月初就完结啦。咁啊，见到早两日都开始发布咗呢个咧临时选民登记册啦。见到就话呢、這个即系选委会嘅界别分组嗰、那个选民登临时选民登记册入边啦，见到五大界别啦都有系7891名嘅选民嘅，比起之前2016年嘅选委会选举咧，超过24万名嘅選民咧，就有啲報章都話啦，啊，即係跌咗成97%喺嗰個登記選民人數方面。見到有唔同嘅傳媒都揾啦，而家新增咗一個叫做基層社團嘅界別啊嘛，咁就入邊有啲乜嘢嘅團體嘅選民咧？咁譬如而家就揾到有啲嘅係居民會啦，有啲就係一啲商販協會咧，有啲校友會等等嘅。嗱，其實咧傳媒要揾到呢一啲嘅資料咧，都要咧係透過咧，即係而家呢幾日啦，由18號起啦，去到星期四啦，去到兩個嘅選舉委員會嘅辦公室嗰度咧，係查閲嗰個嘅登記冊嘅。不過咧，其實成個過程咧都有唔少嘅限制啊，譬如係每次只可以查閲45分鐘啊，亦都唔可以係錄音啊、影相啊、錄影啊、抄啊等等。喺成個查閲嘅過程方面咧，其實嗰個限制啊，或者個困難咧，或者個流程方面咧，又點睇咧？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嘅。有記協主席陳朗星，早晨。 早晨啊，朱亞文。 係，早晨，陳朗星。你自己見到頭先都講到話要查閲呢個嘅選民登記臨時選民登記冊啦，係聽到就話有唔同嘅限制嘅。你自己見到今次嘅查閲同過往要查閲呢啲選民登記冊嗰個分別喺邊度咧？ 如果我冇記錯咧，就嗰個嘅即係唔俾錄音啊、錄影啊、唔俾抄咧，就確實都係嘅。不過咧個時間限制咧，以往就冇咁嚴格嘅，即係得個50日，然之後咧就得嗰個少少嘅45分鐘咁樣。因為每間傳媒如果冇記錯咧，每日得一次45分鐘嘅啫咁。咁我留意到政府新聞處琴日有一個公告，就引述翻即係選舉事務處或者選委會嗰個嘅即係説法啦，咁就話我、如果咧下一次時段冇人咧，我哋都會俾你繼續查噶啦咁。咁我就話嗰、那個即係其實成個嘅查測嘅嗰個今時今日嗰個情況咧，係源於上一年上去年有一個嘅係法庭嘅裁決嘅。我就係話嗰個裁決入邊咧，其實法院高度確立咗咧，即係傳媒喺監察選舉嗰個嘅透明度嘅情況咧，嗰、那個嘅貢獻嘅，我嘅理解就係咧，即係成篇判詞有7次提及傳媒，有5次都係講到咧，即係傳媒嗰個嘅，即係喺嗰個嘅，即係保持選舉嗰個透明度同埋嗰個嘅貢獻。咁、我就係話，當然啊，條例就係話咗你唔能夠抄，唔能夠寫，係因為你唔可以因為選舉嘅原因。以外嘅原因而去做，咁我哋而家呢個即係報道係咪完全被認為係同選舉無關呢？係有商榷嘅，咁而且大家都見到啦，嗰啲團體而家咧咁特別， 咁多嘅唔同嘅人、唔同嘅團體出現，如果唔俾抄、唔俾寫嘅話咧，其實嗰個錯誤嘅機會好大。我就係話，如果我哋希望保持嘅報導嗰個嘅完整性同埋嗰個準確性，係應該要俾我哋即係有一個某程度比較安全啲、穩妥啲嘅做法咯。 嗯，即係理論上其實佢唔想你攞咗一啲資料係用喺一個唔係選舉嘅用途嗰度啊嘛，係咪咁嘅意思？ 其實大家都明嘅，其實原因即係話你如果你普通人，即係譬如以前咧未有嗰個嘅裁決之前咧，普通人都可以查閲。 嗯， 咁驚你話你個選民登記冊係好誇張噶嘛？你成座樓所有人嘅住址都有，名有，咁你愛嚟做商業活動啊或者其他活動，咁就有個咁嘅擔心啦。咁、但係我哋係做報道嘅，同埋法院都確認咗。冇一次係有因為有傳媒過分披露而令到有啲人嘅資料係被披露啊咁樣嘅，即係我哋每一次用都係用喺一個好嚴肅嘅新聞報導嘅工作上面，咁呢啲嘅即係嘅限制入邊咧有啲不合理咯。 嗯，但理論上如果佢話要做到即係唔好用喺一啲選舉以外嘅用途，其實應該係限你攞完啲資料之後點用。但而家佢就好似係似乎係限喺嗰個方法嗰度，譬如講話限時限你唔准抄咁樣，即係呢一類嗰、那個呢一個嘅限制，你自己點睇咧又？ 嗱，其實好老實講，由我入行嘅十幾年前咧、我哋都知去睇選民登記冊咧係有啲限制嘅。 嗯， 不過最早嘅時候咧就即係時間就冇定啦，一嚟二嚟咧就可以抄嘅，但後屘咧就演化到唔可以抄。 嗯， 咁啊唔可以抄之後咧就大家憑記憶啦咁但係因為時間無限啊嘛，咁大家都可以話哦，咁我留成日喺嗰度睇啦咁但係而家你時間都有限，得嗰五日，每日都45分鐘。咁同埋你諗下，今年咧開一個新界別叫做即係同全國咩團體有關嘅個人選民嘅，嗰啲係咪都人名嚟嘅？我哋真係要去到睇得好清楚，記得啲名點寫點串，咁先要穩陣噶嘛。咁但係呢一個方面，我哋如果你唔俾抄咁大家咪快啲去，即係好似玩過目不忘咁樣咯，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咁樣就唔係好嚴肅嘅一個新聞報導嘅做法啦，係咪？ 但因應住，譬如又要唔好錯啦，又只能夠喺一個有時間限制，亦都只係限住你五日之內要完成你如果要查閲嘅呢啲工作啦。又冇話即係聽到而家唔同嘅傳媒機構用啲咩方法去即係保障個質素咧，起碼又唔會錯啊，或者喺人數上面可唔可以同一個時段派好多人去咁啊？得唔得嘅咧？ 人數唔見得可以多嘅，因為佢都即係講咗嘅啦，一日一個機構得45分鐘，咁你咪見到啦。大家咪把握每一日都去啦，但係見到星期日開始已經有噶啦、星期日、星期一連續兩日都有報道，係關於呢啲嘅團體啊，成個選委會嗰個選民名單啊，咁樣就係、是、大家即係冇辦法啦嘛，去多幾日去捉佢咯，去捉五日咯，咁啊再去睇下有啲咩新嘅古仔啊，咁樣或者新嘅線索啊，咁樣，咁即係見到大家就係好鍥而不捨咁去做咯，唯有。 好啊，同阿陳朗星你傾到呢度，不過咧都想9:30之後咧再同你傾多一陣嘅，轉頭再揾你傾一傾啊，陳朗星。咁啊，陳朗星咧就係記協主席嚟咁，同我哋講到咧有關於呢個嘅選舉委員會咧，就發表咗一個臨時投票人嘅登記冊啦。就而家就話俾咧傳媒咧同埋政黨嘅指定人士咧，喺幾日啦，即係18號至到22號咧，就去到辦公室嗰度咧係查呢個嘅登記冊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三号强风信号会喺日间维持一段时间。天文台话台风查帕卡正喺广东西部离岸海域上徘徊，同香港维持大约200公里距离。按照现时嘅预测路径，本港日间风力唔会显著改变。由于查帕卡移动缓慢，未来路径仍然存在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另外，同查帕卡相关嘅雨带会喺今日间中为本港带嚟大骤雨同狂风。 一名由美国抵港的27岁男子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涉及 L452R 变种病毒株。政府昨晚将患者曾经居住的上环士丹顿街上贤居列作受限区域。今朝早大约7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截至今日凌晨零时，大约185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冇发现确诊个案。今朝早大约7点起，区域内已经进行检测的人士，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电话短信或者佩戴手环以证明接受强制检测，可以向人员提供个人资料之后，经由指定出口离开受限区域。另外，政府在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140户，当中大约60户没人应援，当局会采取措施跟进。美国同盟友先后发表声明，指责中国在全球范围发动网络间谍活动。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回应欧盟同北约的声明，认为声明缺乏事实证据，充满臆测和无端指责。中方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说中国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中国境内或者利用中国网络设施发起的网络攻击。发言人强调，中国事实上是网络攻击的主要受害国之一，网络安全是全球性问题，事关各国共同利益，需要国际社会共同维护。政治化和污名化的做法不单止无助解决网络安全问题，反而会削弱各国之间的互信，影响各国的正常合作。加拿大政府表示，由于当地新型肺炎疫情减退和疫苗接种率上升，下个月9号开始会被完成接种疫苗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到加拿大进行非必要旅游。其他国家已经完成接种的人亦都可以由9月7号开始到加拿大旅游。英国新增确诊人数稍为回落，有39,950宗，再多19人死亡。英格兰地区星期一起已经取消大部分防疫限制，民众同专家都担心感染个案会大增。首相约翰逊话，由九月底开始会要求到夜店消遣的人出示完成接种疫苗的证明。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朝早9点，台风查帕卡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西大约210公里，即是在北纬21.3度、东经112.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逐渐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在朝早的7点半至8点半，天文台录得昂坪、长洲和横澜岛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50、49和4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69、64和62公里。预测本港地区吹清劲至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展望明日有骤雨、狂风和雷暴，初时雨势颇大，今个星期后期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6%。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10点，升20点，总成交金额8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3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51点，跌4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53元，升3.5元；信达生物89.95元，跌6.5元；阿里巴巴205.4元，升2.8元；美团277.8元，升1.6元；华润啤酒69.15元，升1.65元；吉利汽车23.25元，跌4.5元；比亚迪股份207.4元，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2，日元109.5，瑞士法郎0.919，加元1.274，人民币6.487，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18，澳元对美元0.734，新西兰元对美元0.693。日经平均指数报27,495点，跌157点。港金现价报16,81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6.66美元。 卖出181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啲坏车啦。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学园街嘅慢线有坏巴士阻路，咁车龙咧排到落山道。重复多次咧，就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学园街嘅慢线有坏巴士，车龙排到去落山道。咁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咧都有坏车，车龙排到去丽港城对出。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坏车，车龙排到丽港城对出。咁较早前东区走廊去柴湾，跟住和富中心慢线嘅坏车咧，喺大半个钟之前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车龙咧就排到海丰园嘅，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跟住和富中心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排到海丰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因为受到坏巴士影响，车龙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卢压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那段还是行车缓慢，车龙排到东港中心。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返去伟业街的支路亦都车多，排到九龙货仓。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进星工厂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排到骏景园。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都仲系比较繁忙噶，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对出。咁继续同你讲啦，就系、是、九龙塘嘅歌和老街咧，较早前有冧树。咁歌和老街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根德道嘅慢线仍然需要封闭，咁一带咧比较车多。另外啦，由于3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来往马料水至到塔门，来往塔门至到黄石，同埋来往香港仔、赤柱至到蒲台岛嘅渡轮服务咧，仍然需要暂停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在2005至2007年或2012至2018年出生的人士，要在今年9月18日或之前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换证时，亦可带同两名65岁或以上亲友及两名残疾人士一起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投资有心法， 拣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股民很多时候很容易被一些概念主题就吸引了，忽视了那只股份的估值其实是非常之高。这些容易入口的零食，一旦杀估值，杀伤力是很厉害下。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早上9点4到11点，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2021年7月20日，27岁男子初步确诊列输入个案，上环上贤居列受限区域。 天文台料3号强风信号今天日间维持一段时间。 荃湾海滨单车径全面开通，属新界单车径网络主干线一部分。 英格兰如期取消大多数防疫限制，约翰逊呼吁民众保持警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因應住咧，選舉委員會咧九月就舉行呢個嘅選委會界別分組選舉啦。咁啊頭先都講到話，即係18號起咧就可以將呢一個嘅投票人嘅登記冊咧，容許一啲嘅傳媒咧同埋政黨呢一啲嘅指定人士咧，喺18號去到22號啊，有5日時間咧就去到查閲呢個嘅選民登記冊啦。不過而家就話有一啲嘅限時嘅情況，就每一節咧係即係查閲只可以係45分鐘等等嘅。咁另外都特別留意到啊，有關於喺今次選委會界別嗰度咧，其中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咧，就由過往嘅60席咧係變到係30席啦。咁啊，其中嘅15席咧就係由選舉產生嘅。咁啊，同時喺今次嘅選民登記冊嗰度咧，都可以喺查閲嘅時候咧睇到一啲取消登記名單嘅部分。不過就發現到咧有一啲嘅組織咧，過往係喺呢一個界別咧，而家就係被取消咗。呢個都可以咧請一位嘅嘉賓同我哋一齊傾嘅。有記協主席陳朗星繼續同你傾下。 早晨， 朱乐文。陈朗星，刚才讲到即是记者这个界别本身都是属于即是体演文出，即是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我见过往是不是记协啊，或者香港摄影记者协会或者摄记协啊，这一类都是过往在那个的界别里面。但是现在是不是说见到摄记协呢，我就见到有些报道就说是落了去一个叫做取消登记名单那里。你了解是怎样的，还有为什么会是这样一回事呢？ 情况是这样的，就是在当上一次公布那个那些大家的选民的资格的时候，就是政府修例之后呢，我们都见到有10个新闻团体啦，包括我们啦、摄记协啦、新闻工作者联会等等啦，都是没有了那个身份的啦。那我们基本上都打定输数的。但后来呢选举事务处又给一封信来呢，就说你符不符合这个决定啊，你符合呢你就填翻張回調翻嚟啦，咁佢其實嗰個填咧就係叫佢寫翻個社團註冊編號啊咁樣嘅啫，咁我哋後屘執委會都通過，覺得都不如都唔好咁輕易放棄一啲自己嘅權利啦，咁樣咁我哋又申請覆核嘅，咁就填咗個回調翻去。咁好啦，到即係上星期，即係今個星期日公布啦，咁我哋睇啦，咁我哋了解就係、是、譬如攝記協咧就好明確啦。就喺嗰個所謂你打佢嗰個名，俾咗嗰個嘅查詢嗰個資料之後咧，佢就會話俾你聽咧，哦，原來香港攝影記者協會咧就已經喺2021年嗰個嘅取消選民登記嗰個嘅部分嗰度咧，就講到明佢取消咗佢噶啦。就話如果你即係有爭議咧，你就要去提交資料俾審裁官，再去講你嗰個情況。如果唔係咧，去到2021年嗰個正式選民登記冊咧，就唔會將佢列入去噶啦。咁就好明確嘅。好啦，到我哋查詢嘅時候咧，就可能有好多人都好關心我哋咧，就佢又提供唔到啲正確資料咧，就鎖咗我哋嗰個嘅查詢啦。我哋喺網上查詢唔到自己。咁後屘我哋嗰、那個過去一直幫我哋投票嗰位我哋嘅執委咧，就查自己嗰個選民登記，就冇話取消咗佢即係喺演體文出嗰個嘅資格喎、哦，咁樣亦都有喺翻2020年嗰個選民登記冊咧，就確認咗佢係記協喺即係演藝文出嗰個嘅界別嘅代表投票人喎，咁樣。咁跟住我，結果琴晚我就打去選舉事務處問啦，喂，咁究竟我哋點㗎？咁樣 係咯，究竟係咪選民咧？咁即係 係啦，咁啊搞咗成兩三個鐘都答唔到。最好笑咧就係佢話你如果係要覆核嘅就覆核啦。咁我話我覆核咗㗎啦，我已經打咗去覆核我哋 send 咗回條㗎啦。跟住佢仲講出咗一個就係、是、有提到咧，其實如果你唔係呢個界別可以申請第二個界別，我話完全都冇聽過呢件事嘅。即係話咧嗱，我哋以前咧我好唔好話好細個啦，啱入行嘅時候咧我。意會過咧，記協可能係工會界別嘅。我哋試過係好似譬如港台製作人協會咁樣，製作人員工會，你哋係好似喺工會界別係有個咁嘅情況嘅。咁如果你話我做演藝文出唔得嘅，咁我咪試下去工會嗰度睇下得唔得定點樣咯。咁但係又冇從來冇人講過呢一樣嘢喎，咁樣。所以咧到而家呢刻咧，我都唔能夠100%確認。我哋仲有冇嗰個資格？不過我都打定輸數㗎啦，因為我懷疑咧，佢冇 DQ 到嗰個投票人嗰、那個冇話即係取消佢嘅選民登記，但係唔代表佢冇取消個記協嘅登記嘅。 咁所以都再等選舉事務處打過嚟啦，咁樣咯。 OK， 所以都係等進一步回覆啦，睇下選舉事務處再同你哋嘅回覆係點樣先。 好混亂啊，係好混亂啊，只能夠話。 OK， 好啊，唔該曬陳朗星，同你傾到呢度。 謝謝蕭立文。 OK， 好， 拜拜。 陳朗星就係記協主席嚟嘅，咁啊講到有關於。頭先呢一個嘅臨時選民登記冊啦，呢段時間都係俾一啲嘅傳媒或者係政黨人士去查閲嘅，有個咁嘅報導。先同陳朗星傾啦，陳朗星咧就係記協主席嚟嘅。先休息一陣，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陳凡，製作周偉業。 冬夜歸吾而家每逢推出新作，幾乎都係會上暢銷書榜。但其實在他出道的初期，以放學後奪得江戶村聯部長之後，有長達十年的時間一直都跟暢銷兩個字無緣。他的作品多次入圍文學獎，但是都一一落選，直到寫了《名偵探的守則》才終於吐一口烏氣。《名偵探的守則》之所以能夠為懷才不遇的東野圭吾帶來事業上的突破，除了因为这本书打破了僵化的本格推理之外，亦都打破了读者和角色之间的第四面墙。 每部侦探小说总是要一个无能的警察担任配角，这本书的大河原警部正正就是一个例子。他总是啰啰嗦嗦地向读者抱怨身为配角的辛酸，例如为了不抢走侦探的主角光环，所以必须要估错凶手。他的方法是早早解开真相，亦即是说他其实每次都比名侦探更早找出真凶，然后洗镜装傻演出，还要带领下属上山下海追查摆明不是凶手的嫌疑人。 这个时候身为主角的名侦探天下一都加埋入来碎嘴，他说主角都有他的难处，例如明明直接这样拉了个真凶就得，但是硬要将所有角色叫来大厅，浪口水讲一些一式一样的开场白，还要讲一大堆画公仔画出场的解说，万一作者设计的诡计不够惊奇，还要他去到承受白眼。 这两个角色经常在查案中途跳出小说世界窃窃私语，一时质疑作者是不是江郎才俊，又写一些陈腔滥调的故事，一时又抱怨读者怎样对这些陈旧设定百看不厌。这种打破第四面墙的方式，让到读者和小说世界的界线变得模糊，带来深刻的喜剧效果。 虽然东野圭吾这么辛辣地批评了本格推理，但他在写作事业这十年的瓶颈期里面仍然坚持创作。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的喜爱，没有对本格推理透彻的了解，又怎可能写得出这部作品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名侦探的守则》，作者东野圭吾，由读报文化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同大家讲下一个嘅新嘅设施啊，咁啊喺荃湾嘅一个新启用嘅单车径嚟嘅，就系喺荃湾嘅海滨花园啦，一路去到湾景花园对出海旁嗰个位啊，咁啊成个单车径咧就长咧系2.3公里啦，咁啊就可以咧一路踩单车啦，市民可以一路欣赏咧即系青衣嗰个嘅岛嘅景色啊。咁啊，到底呢个设施系落成咗之后，对于附近居民嚟讲，会唔会都系吸引咧？配套上面又如何咧？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有荃湾区议员刘卓宇，早晨。 早晨，罗文。 早晨，刘卓宇，见到一个荃湾海滨段呢一个单车径咧系启用咗啦，你自己有冇落去睇过或者见到啲居民反应又点啊？ 其实我就。住喺个楼上嘅，所以日日望住嘅。咁寻日星期一啦，咁又落雨啦，就应该系冇乜人嘅经过嘅。咁其实呢个单车径本身咧，都因为即系唔长唔短啊，2.3公里咧，所以其实就即系单车发烧友或者普通想即系用单车郊游嘅人咧，都应该就唔会点用嘅，反而系区内居民或者小朋友咧，就会见到咧就真系几开心嘅。咁但系。就唔會日日都去踩單車噶嘛，咁所以個使用率應該都係比較低嘅，暫時。 嗯，但你自己見到有冇啲乜嘢要留意，或者配套上面係夠唔夠嘅咧？其實 成個荃灣區而家即係我都 即之前啦嚇，有啲同事都問，即係揾個地方有冇，其實荃灣有冇得租單車咧？就暫時都真係未見到有喎。咁買嘅就有三間，咁但係租嘅就冇。於是啲人即係其實因為本身好多單車發燒友都會喺即係 gather 喺個荃灣西站嗰度咧，然後就會踩單車喺呢個青山公路咁樣一路踩過去，咁係好多呢啲單車發燒友。咁但係用呢個單車徑咧，就因為太好似煮飯仔咁嘅一個單車徑，相對於佢嚟講，所以就真係好少見到會用。反而咧係嗰啲即係外賣嗰啲單車，即係用外賣就會喺麗城嗰邊踩過嚟荃灣西站咁樣咯。 但整體譬如先我講嗰啲配套，除咗話租單車之外，會唔會喺啲路口啊，或者喺啲安全嘅指示牌啊嗰啲又夠唔夠咧？ 我哋其實區議會就喺呢度都已經行過 ，official 都行過兩次，我自己就差唔多同啲官員亦都行過兩次咁樣啦。咁而家係有一個位就特別喺西站，即係荃灣西站個位咧係個暗斜位，係比較危險少少之外咧，其他都裝滿曬，即係應該要有嘅指示。不過你知道行路馬路如虎口咧都係危險嘅某啲位，咁就即係。但是呢即留意到嗰、那個即而家個車輛其實唔係好多咁、所以呢應該就未有咁大，即唔會話咁大危機嘅應該就。 但咁條即單車徑頭先都講到話唔長唔短啦，你自己預期嚟緊會唔會吸引即區外或者更加多人係嚟到用呢個單車徑呢，會唔會影響到附近，即係你自己都住附近啦，會唔會影響到啲居民生活啊等等咁。 其實佢就四月嗰陣時已經開咗半截噶啦，咁就一路真係冇乜人行，即係冇乜單車經過，就算星期六日都好啦，有咁但係就唔多咯。咁所以啲人咧都會反而即係因為嗰度其實係除咗單車徑之外咧，其實係跑步徑嚟嘅。咁即係佢原本係跑步徑，而單車徑用咗跑步徑啦，於是自然跑步徑就會少咗位啦。咁啲人就會行出即係跑出去個單車徑嗰度跑步咯。 因为今次我见呢个 2.3 公里就是用了 1.4 亿的呢个荃湾海滨段单车径啦，它是其中一部分嚟嘅啫，整个即系新界单车径网络嗰度，其实是不是原本话是由即系荃湾呢个位一路驳到去屯门噶？以你了解， 咁我翻查咗区议会啲资料咧，其实即系呢件即系呢个单车径讲都讲十几年噶啦，其实已经系，咁就即系系今年就可以落成到啦，咁而佢即理想地咧，就應該咧就係、是、即亦都據阿黃偉麟局長所講咧，就呢個單車徑即係會伸延到屯門方向。咁但係我哋收到即應該係收到好多特別係深井嘅居民，因為深井本身即雖然大家可能食燒鵝，但係深井本身係一個好即自己可以即好寧靜嘅 自成一角係嘛？ 係啦，自成一個社區嚟。咁所以嗰邊如果突然之間有個單車徑去到嘅時候，居民係有啲反彈。咁呢樣嘢要政府係特別即係去疏導，同埋即係點樣可以達成到呢啲居民嘅反對咯。 但如果唔經深井，係咪冇辦法係一路由荃灣可以去到屯門嘅嗰條單車徑？ 冇可能嘅，因為嗰個係一個沿海嘅海邊嚟嘅，咁所以深井係必經之路嚟嘅。 因為我見土木工程拓展署又話諗緊係咪喺出年年初就喺灣景花園嗰度至到掃管笏嗰段又有一個單車徑又諮詢公眾喎，你自己點睇呢一個咧？即係你估諮詢完之後會唔會又好似類似深井嗰度又即係反對大一啲咁樣咧？ 其實嗰邊就相對嚟講就係嗰個人口密度冇咁高，但係因為嗰條路咧淨係得一條青山公路，然後再上去有啲就可以再上到去。屯門公路咁樣啦，咁而嗰啲居民本身你除咗你即係你要本身係有架單車先得嘅，譬如我屋企喺附近，即係佢哋已經有即係個單車徑裏面有啲泊位，咁但係你唔可以長期將你個單車即係特別有想有單車嘅人一定會愛惜佢自己單車，咁於是擺個單車都已經係好難。你話除非有即係有個套好似外國咁有啲配套，可以喺自己屋苑裏面已經可以密麻麻咁去擺到啲單車，但係又冇呢啲配套，所以其實係即係我覺得個成效唔會話即係可以做到佢預期咁樣咯。 好啊，同阿劉卓宇你傾到呢度，劉卓宇就係荃灣區議員嚟嘅，講到佢都係住喺呢一條單車徑嘅附近嘅咯，咁佢都話即係睇到個情況啦，咁另外咧都請另一位嘉賓，有三加一單車同學會創辦人劉錦滿，早晨。 早晨，系。 早晨，劉錦滿，頭先講到呢條2.3 公里嘅荃灣海濱段單車徑啦，你自己有冇留意，或者對於一啲單車愛好者啊、發燒友嚟講，有冇特別留意呢條單車徑咧？ 哦，呢條咧定係相當關注嘅，喺大概係大半年至一年度咧，咁我哋喺同運輸處咧都有少少嘅相關嘅會議，傾到關於佢喺荃灣西嗰個入口嘅情況個設置嘅。 嗯， 咁佢一路喺嗰個工程進行緊咧，我哋經常經過都會見得到嘅。就唯獨佢啊，今日好似話今日開幕啦，我哋都仲未去踩嘅。咁啊，安排咗，因為天雨咧，其實安排咗本來啊呢個禮拜四去踩嘅。 佢係尋日開幕啦，咁但係你哋有冇話即係留意到呢一條單車徑有啲咩吸引力呢？因為我見就其實唔係好長嘅，就去得 2.3 公里。對你哋即係踩咗單車嘅人嚟講，係咪真係太短，或者即係係咪會特登會去呢？都 會嘅，因為嗱呢、這個呢可能你哋都聽到我哋單車嘅活動上面經常有一個名詞咧叫大欄啦。咁佢個入口咧其實咧就係喺呢個位置度啦， 即係咩又唔係好識添呢個大欄 即 係咩？ 大欄即係 Big Run 啦，即係由呢個荃門即係荃灣開始啦，去屯門元朗，跟住過粉嶺落翻去呢、這個大圍啦，咁佢叫大欄啦。咁有啲人咧就有腳力添咧，就會爬過呢個大埔道咧，就翻過尖沙咀。咁總共嘅長度咧大概110公里左右嘅。 係。 咁咧，咁而呢一個嘅荃灣段呢個咧，雖然佢頭先講啦二點幾公里啦，咁但係其實佢係整個嘅超級單車徑嘅其中一部分嚟嘅，咁啊佢已經完工咧，對我哋嚟講咧係一個開心嘅。 但佢博唔到去屯門噶嘛？而家，因為佢而家淨係由荃灣個海濱花園嗰度啦，去到麗城嗰邊大概嗰個位嘅啫嘛。咁佢就唔係一路博到去屯門嘅呢一個。即係對於成個完整環曬成個，由去到屯門、元朗、北區、大埔落翻去大圍咁樣，嗰、那個路段咪斷咗一截咯。對於你哋嚟講，都會特登喺呢個位出發咩？ 嗱，咁樣嘅就係政府都面對好多一啲相關道路啊，或者收地，或者當地有啲居民佢哋一啲嘅顧慮嘅。咁我覺得就咁樣嘅，呢啲係解決嘅辦法咧，始終有多個個問題嘅。咁我相信咧，嚟緊咧，經過一個方嘅努力咧，我相信呢一段咧都會係完成嘅，亦都唔會應該係成為一個咩大嘅障礙，因為你見到其他喺嗰邊咧，即係新田嗰邊咧咁大嘅障礙，佢哋斷斷續續都已經即係大概都嘅成形啦，係咪？咁咧，我相信將來咧呢個咧就係一個問題，唔係好大嘅，因為喺整個社會建設裏邊咧，咁除咗有馬路咧，自然就會有行人路啦。 Okay. 如果個社會趨勢同埋呢個環球嗰個環保嘅氣候咧，咁有條單車徑，其實我就睇唔出其實對當地嘅居民或者點樣咧，佢哋有咩好大嘅影響。講真啦，單車唔係咩洪水猛獸嚟噶嘛，對佢哋有啲人佢哋本身如果住喺嗰度，我相信反對有一部分人啦，咁但係大部分人，我相信佢哋都係會支持同埋使用呢一條嘅單車徑嘅。 頭先講嗰個反對，可能就係因為之前同阿劉卓宇傾都話，譬如深井嗰邊嘅居民就反對啲咧，對於個單車徑，因為佢要沿海等等。咁啊，見到嚟緊就話土木工程拓展處都話係出年年初咧就會就住灣景花園去到掃管笏段嗰個單車徑咧嘅設計，會諮詢公眾。你自己覺得落成機會大唔大啊？這個？ 會大嘅應該就係，因為我覺得喺現在嚟講咧，正如我方才講過啦，大氣候啦，係嘛？咁你都知道，大家都有啲情況就係嗰啲 petroleum 嗰啲石化能源嘅工具咧，應該可能都係唔係咁即係暢行嘅，將來都係屬於一啲叫做環保嘅交通工具，單車正正都係其中一種咧。反而我自己係反而比較關注咧，就係嚟緊嗰個嘅舊嘅啟德機場嗰個區域嗰啲嘅單車徑啦，同埋喺香港堅尼地城到筲箕灣嗰條嘅車徑咧，咁我覺得反而係比較關注啲，同埋佢真係希望佢早日能夠落成。 OK， 好啊，唔該曬劉錦滿，同你傾到呢度。劉錦滿咧就係三加一單車同學會嘅創辦人嚟嘅，講到佢即係作為一個單車用家、一個愛好者，點睇而家最新呢一條喺荃灣海濱段嘅單車徑咧？咁啊，尋日開始係啟用噶啦，咁啊 2.3 公里長嘅，會唔會你哋都有機會去玩一下？可能都留意一下咁各位嘅各位嘅聽眾。有關於咧天氣嘅情況，我同大家講下先。外面氣温係27度，相對濕度95%，仲有三號嘅強風信號生效啦，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咧就去到今日嘅10:30啦。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